大等得越久越美丽，才越有意义。 台中出生的玲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湾女生，拥有了干净利落的声线，听起来很舒服很温暖，略带了日本风。 和你生活的每天有种小事情不曾改变，那就是我的视线，一个

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唱的歌曲《心如刀割》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确是无能为力的，就好像好端端的身体突然就生了重病，深信不疑的人突然就背叛了自己，多年的友谊突然就破裂了，刚刚还在微笑的自己一下子就哭了，在自己终于懂得爱的时候，那个很爱很爱的人突然就不再爱自己了。

两代歌后的共同演唱，苏芮和张惠妹《一样的月光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歌坛叱咤风云过一段时间的王杰，虽然他现在有一点廉颇老矣啊，他的声音有一些时候呢你会觉得带不动了啊，他老了，跟齐秦一样啊，这个岁月的沧桑也改变了他们的发音，他们的发声部位好像也已经有一些不同了。他的背影来自王杰，我想在早期的时候他风华正茂的时候还真的是留下了不少好的作品。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没有人能够体谅我，那爱情到底是什么，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，在我心头。多少年以后有人说，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，也许它确实很美丽，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我。也许今生注定